在46面第一行，粗语文中入流王所，所如既极，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尽，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圆，空所空灭，生灭即灭，即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处世间，十方圆明，破二殊胜。这个经文呢，可以说讲到了最重要的部分啊。前面曾经跟诸位说过啊，菩萨修行的要领，从文思修入三摩地，这个问题的确是要很清楚的理解，而后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运用啊。话虽然是这样说，可是真正的很清楚地理解的确不是一桩容易事情。这个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自己二障太重啊，烦恼所致太重，而烦恼障与所致障的根源，我一定要想啊，这个是经论里面常讲的，烦恼障的根本是我执啊，有我执就有烦恼。不想想，如果我都没有了，烦恼从哪里生啊？我没有了，真正到无我了，烦恼障断，可是所执障还不断。为什么呢？所执障是法执啊，就是说小乘人的智慧，怕是破了我执啊，知道四大五蕴活活这个相啊不是我，这个里面没有我，但是他还执着四大五蕴啊，是有的。由于这个执着没有破，所以他的智慧不能现前。可是我们在大经里面来看，这两种障碍对于菩提涅槃呢，都产生了妨碍的作用。烦恼障不但障涅槃，也障菩提。所智障啊，不但障菩提，也障涅槃。你就说，小乘圣者只能证这个偏真涅槃，不能证得究竟涅槃。啊， 只能断三界的，分断生死，没有能力断变异的。那么我们今天的病根在哪里？一定要找到啊！病根不能拔除，这个文思修我们用不上啊。在用文思修的这个时候了，的确烦恼障尽，所余的这个所智障未尽，那么他的功夫都是用在破所之障啊，以这个三慧呀破所之障啊，三学是最主要的是破烦恼障，当然也破所之障，可是以破烦恼障为主，戒定慧三学啊，而三慧呢那是完全破所之障啊，所智障都破了，烦恼障自然就没有。这是前面一点呢，这个意思啊。在前面也曾给注释过，文是从理上讲，思是从智上讲。修是从行上讲的，正如佛在《圆觉经》里面所讲，智患其理，力患其觉啊，这一句诸位要一下不容易会通它的意思，你可以把这个句子反复去弄，意思就明了了啊，就像当年智者大师念这个摄入诗一样啊，如是性，性如是，啊，这个性是如，用这个三种念法，意思就很明显。智患即离，离患即觉，我们把它倒过来念，智患即离，离患即智，所以这一句里面智、离、觉是一桩事情，是一桩事情，不是三桩事情啊，诸位从这个地方啊去觉悟。那么换句话说，智是智慧，般若智慧谢谢，觉是本觉，啊，理是心地清净啊，像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离就是离尘埃，一尘不染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如果要想学佛啊，真正学佛求觉，先要做到心地清净，一尘不染。从这个地方下手比较上容易啊，比较上在理。如果说是我们先从求开智慧上下手啊，固然是未尝不可啊，啊，先求大觉上下手又未尝不可啊，可是比较起来总是要难得多啊，只是个人根性不一样啊，中下根性呢，那么在我们客观的这个看法的时候，是从立患啊这个地方下手比较上来的方便啊，就是先求清净心啊，像圆觉经里面你看看文殊菩萨章的第一章，一开头 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中心点论题，静圆觉性。那么首先提出这一个问题，换一句话说，就是叫我们从这上下功夫，求个心地清净。心清净了，身体清净。心是身的主宰呀。心不清净，那个身做的怎么清净都是不清净。心清净了，这个身怎么染污还是清净，这都要晓得这个道理。可见的这个染净在心，不在色相啊。诺耶大师说的很好啊，他讲净言这个净就是指物质环境，云就是指人事环境。我们也可以讲，静啊是指依报，云是指正报。一正都没有善过。善恶在哪里呢？善恶在你自己心里。就是你的烦恼心像我念拜法善心所是一个，恶心所26个，这是善恶。如果你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没有善恶。没有善恶的心才叫做清净心。诸位要晓得，你要是烦恼现前呢，这26个烦恼现前，你的心不清净；是一个善法起来了，你的心还是不清净。为什么呢？清净心中本无一物，哪来的善恶？善恶都是妄心的。真正清净是超越了染净之境，这才叫真清净。有染有净的那个净都不清净。我们学佛先修这个心，先修这个心。那么然后真的就可以用观世音菩萨这个办法。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办法了，不是我们现在就可以修学的因为这个修学方法的高级修学方法高级的修行方法一定要有初级的基础就是你要有定慧，这个戒定慧的基础因为这个地方完全讲的是三慧讲的是三慧。那么我们看看底下就是今天经文里面所讲的观音菩萨所修的这个境界这个里面呢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出于文中入流妄所，这8个字就是一小段，说明观世音菩萨最初修习楞严大定的时候这个楞严经里面所有的修行通通是楞严大定前面这一章就第五卷的幕后，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是大势至菩萨修楞严大定的方法。这一章呢是讲观世音菩萨修楞严大定的方法，通通修的是楞严大定，每个人用的方法不一样实在上说呢， 那个大势至菩萨那个办法呢、我们倒是可以用啊。观世音这个办法呢是要高一层啊，可是在念佛念到心底相当清净啊，真正能把身心世界都放下了，观世音菩萨这个办法就用得上啊。你要能够用上这个方法，保证你在这一生当中啊的利益心不乱。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俗话讲，你这一生当中成佛啊，正的利益心呢，就是分正佛，六即佛里面的分正啊。那么你这个地位呢，是圆教初住以上，圆初住以上这个境界的，我们一生当中的确可以修的。那么问题就是，你一定要通达理论方法境界，一定要搞清楚啊！你要是搞不清楚，是盲修瞎练，不可能的啊！你要是这个像一般的修持，你说是在夜往生啊，或许可能啊。如果要想到事业心、理业心，这个盲修瞎练是不可能做到啊！事业心都办不到，何况是理业心？这一点呢，希望同学们特别要注意到啊，不然这个待业往生呢，就是一种很大的成就啊。那我们这一生绝对没有空过啊，可是我们的智啊，总不能说这样的卑劣啊，总希望大家有大事啊，在这一生当中力争上游。啊，我们要求证理业心不乱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里面讲的大丈夫啊，真正有志气的人啊，是为诸佛菩萨所尊敬啊。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是从耳根上修的，因此他总是不离开能闻的耳根，所闻的身体。而在根尘二者之中，唯识里面讲的是生的二识啊，这个根与尘一接触啊，必定发识啊，必定发识。可是菩萨不用啊，菩萨不用识啊，所以是切实所用的是什么呢？必定是根性，是尘性啊，这就是禅家所讲的明心见性啊，识是带着无明的真心，识心不明啊，是暗的啊，有无明障碍了，明心了，就是无明去掉了。啊，离开心恢复了光明啊，光明的心就是本性，所以叫做明心见性。那么这个见心是什么样呢？是什么样子呢？我把这个样子啊，简单的透一点消息给你啊，眼见外面的境界，见得清清楚，明明白白，决定比一般人见得清楚。 闻音声，听得分明，听得清楚，也比一般人耳根要利啊，听得清楚。这个里面决定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本性。啊，这个就是尽心间稳性啊，观世音菩萨就是修这个法门。啊，所见所闻这个境界给诸位说，决定是清净的，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如果你见这个境界里面，这个境界有善有恶，有染有净，这诸位说，你决定用的是眼识见二识闻。为什么？你用识才把那个相应的心所把它引发起来，它起作用。如果你舍利了心心所，这个境界是平等的啊。所以我讲菩提心啊，直心是平等心啊。啊，你见哎呀，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很坏，到底是谁坏呢？谁好呢？这都说也没有好，也没有坏，是你自己心里面的大妄想啊，是你自己的心坏了啊，你才见到外头境界有好坏呀。你自己的心是健全的，你见到外面境界是清净，是一真。这是一段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读华严经啊，你看这个四十华严，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有个同学来告诉我了。他说我第一次看这个五十三参呢，就像看小说一样啊，像看故事一样的啊，像这个善财童子的游记啊，看到里面所描写的啊，里面也有善也有恶啊，也有修道的，也有干杀盗淫妄的，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吗？的确，那是什么呢？那个凡夫眼睛里面看一真法界，把一真法界变成了十法界。啊，一个心地清净，就是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去念四十华严，才能够领略到那一真法界。晓得善财童子所参访的，这是一真法界，入法界品呢，入的是一真法界。我们先前的境界呢，就是一真法界。你能入一真法界，换句话说，你最低限度，你这个资格呢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得了理一心不乱，你入一真法界。啊，你这个心真正清净了，像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如果你像神秀大师的那个“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给诸位说，那是在十法界里头，啊，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没有超越，是这个地方。啊，为什么呢？有自有他，有能有所，啊，有能修，有所修，有所证，能所未忘啊！你看看人家慈悲，入流忘所啊，你能所不忘啊？所以这个佛法的理论呢，一定要搞得很清楚啊。那么这个搞得好清楚啊，决定不是在意识里面去理解啊，意识里面的理解 是分别，不是真正的明了啊。我们这个回向偈子的常念呢，念得智慧真明了啊，那是明了而非分别啊。啊，我们现在在研经啊，在听讲，大家用的什么都是用的分别心，所以你对这个理无法明了，这个境界不能现前。实在讲，这个境界就在眼前啊，无论你是在觉还者是在迷，境界是一样的，不是两个境界啊。诸佛菩萨所证的一真法界与我们所住的这个六道轮回，为什么他叫一真法界，我们叫六道轮回啊？他叫做清净净土，我们叫秽土。实际上哪里有净秽？他的心清净，所以叫净土；我们的心误会，所以叫秽土。是这么一桩事情。那么由此可知，每一个人的染净都不相同，因此每一个人的境界都不相同。境界高的人知道境界低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好像从上面看下面，看得清清楚楚。境界低的人没有办法了解境界高的人，无法了解啊。为什么见不到？此地用了一个文字，诸位要记住，如果单从字面上来看，这是属于耳根最深沉的作用。要是把这个意思引申，六根借出六尘境界都叫做稳。那么出于文中，刚才给诸位讲过了，它是不用耳识，而用文心啊，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座当然也有老同修啊，也不是都是初学啊，老修行的人要留意，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学处。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用得上了，你的成就会非常快啊，要不了多久的时间你就能得到啊。这个得到啊，就是正果，也就是讲的正理心不乱啊，或者你证到信心，见心就是理性啊，的确是可以做到的啊。这个做到的现象，你自己的心里非常开朗啊。为什么呢？你对于一切境界的是平等观啊，绝对没有差别啊，不会有差别这个念头起来。那么你的心是清净的，诸位要晓得，对外面境界看法不平等，你的心就不清净，心就会染污。那么换一句话，你也就没有慈悲心啊。为什么就没有慈悲心呢？你那个慈悲心是有偏差的啊。对好人我要慈悲他，恶人我要嗔恨他。你这个慈悲心啊，是众生原始啊，是爱原始，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一定是从平等心、清净心当中生出来的啊，它是对一切众生呢是平等的慈悲，是真正的慈悲 那个众生的时候欢喜他恭敬他，他对他慈悲；那个众生嗔恨他要杀他要害他，他对他还是一样慈悲，绝对没有两样。他这个心情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入了这个境界，你自己能体会的。从此之后你心里是清净平等，是大慈大悲。到这个时候你也能够体到诸佛菩萨他们的境界。纵然那个甚深的境界你达不到，总而言之是消息你是得到了一些。你是能够体会到一些。那么要讲到用文性文呢，也就是本经里面所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梵文文自性，性成无上道啊。所以诸位要是真正想修行这是讲真修行，讲大修行就在境界里面修平等性。这是我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给诸位的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你在这个里面修平等性受得了的要受，受不了的还要受，你还有个受得了受不了，你的心不平等。功夫在哪里修？修在这里修绝不是说我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一天磕一万个大头一天念多少部经，拜多少部餐，那叫修行，那个修行不管用。为什么呢？你心还是不平等你这个分别执着妄念呢，还是一天到晚随着境界转，心随境性转给诸位说，这叫生死反复，这叫盲修瞎练真正修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提起自己的警觉心古人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起。提起你觉心觉心什么？觉心就是平等心。如果我们在境界里才起心动念，晓得我错了马上念一句阿弥陀佛，或者你念咒诵经，把你这个分别心离开时时刻刻能保持着你这个心在境界里头平等一如保持你自信的清净，这叫真修行心净在素净，决定往生净土，这叫修行那么我们在境界里为什么会起心动念为什么会有妄想执着呢？给诸位说，那是因为你放不下放不下什么呢？贪嗔痴慢你有这个东西在作祟呀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一点贪爱都没有了，你就不会有嗔恨为什么会有嗔恨呢？贪不到才嗔恨嘛，才嫉妒嘛，你通通都不要了，没有贪心了，嗔恨也没有，嫉妒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妄念也没有了，智慧就现前了，愚痴也没有由此可知，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贪欲嗔恨嫉妒我们四大障碍我们要修的是修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四大障碍去掉在境界的心才能得到真正心地平等那么菩萨的方法这个见性呢，就心是平等的识是不平等的所以他用文性文，文性是平等的 自己的心是平等的，是清净的。说文的对象啊，是身心，不是身尘，身尘不平等。啊，你比如有大身，有小身，这个大小就不平等。啊，有可一身，听得很欢喜的；有不可一身，听得很烦恼的，它不平等。啊，是身尘不平等，身心平等。这就叫梵文文字性。啊，关于一句话说，离开了那个虚妄的不平等，而证得真实的平等性。啊，你们在这个一般教下里讲，端时成智。啊，第六识是最不平等的，转第六识为平等性质。啊，第七识啊。第六识是分别的，转第六识为妙观察之。观世音菩萨在此地就是转世行识。啊，用识啊，用心一识，用无识一心所决定错误。啊，决定是错误。用心啊，用真心，用清净心决定正确。那么话说到这个地方，我又要告诉诸位啊，大家不要疑惑。如果我们通通都要平，那好人坏人都不分了，那天下不大乱了？那我们不变成白痴了？梵文文字性是对内，是对自己决定清净平等；外面对事，则用大师五十一心法，两套啊。里面是梵文文字性啊，外面是用心心所。这个时候，心心所变成什么呢？变成尘所作之。成就别人啊，所以对于众生呢，一定要教他辨别真妄，辨别邪正，辨别是非，辨别利害，要教他断恶修善。那这套对外的，如果你自己里头真有这一套，那完了，你是凡夫啊，不是圣人。圣人的心里面这一套跟对外面这一套是不一样啊。那么他对外面这一套清净不清净？清净啊。为什么清净呢？因为他里面清净啊。他这个心心所的作用是从清净心里面升起的，他根本清净，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为什么不清？因为根本不清净，根本是染污的，那就是由末法而止，就是根本不清净啊。他那个虽然用，就好像那个戏台上唱戏，是表演的，不是真的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四十华严五十三参啊，善财童子与五十三位菩萨是表演的。我们看起来的表演世间法了啊，表演世间法，世间法就是一真法界，就是清净法。为什么？他心里不染了啊。而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是真真染污了，不是表演了，是真染污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就真正是僧夫凡夫啊。 那么在此地呀、啊，这菩萨用的方法值得我们学习的，值得我们效这个效法的啊。他这个办法啊，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得中这个儒啊，这就是这个出于文中啊，是在。耳根接触身，这个音声呢，起观照作用，而不是分别作用啊？为什么呢？一落在分别里面，心性所就起来啊，所以它不落在心性所，不落在八十五十一心所里面。那么这个作用啊，就是观照作用啊。这一观照啊，它对于这个外面境界就不受影响啊。为什么呢？立相啊，立相的见的是心，刚才讲了啊，他自己所用的是文心。他所接触的是身心啊，那么在眼是见心，所接触的是色心，这叫色尘。所以外面的境界是清净平等啊，这个就是用心不相同的，这个方式就叫做反照立缘不为外面境界所流转了，因此它所起的不是生灭性啊，而是什么呢？当体沾染的真如本性。从这个地方立刻就见性，性不生不灭，性当体沾染，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那么哪一个人会用，你就能够证得啊。这是讲的时候三学成就智慧，运用三会啊，一开端他这个地方讲是初入啊，不是已经入得很久了。入流这个如字就是说能观之智，就是讲的观智啊，像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讲的观照啊，这个如就是观照啊，在此地是这个意思，在华严经里面也是这个意思啊。大师华严经里面那个品题叫入法界品，那个如就是观照的意思啊。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四十华严啊，四十华严这个品题啊很长啊，可是前面第一个字还是如，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入也是观照的意思，这个我们要懂。观照就如，你不晓得观照就不得其门而入啊。所以这一点我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醒诸位同学，千万不要把妄想当作观照，那就糟糕啊，成天打妄想啊，想怎样怎样，以为这是观想，这是观照，那就错啊。这个观照里面决定没有念头啊，没有想啊，因为什么呢？他不用心意识了那么在此地各位还要记住，我刚才说过的，真正修行人对自己不用心意识，对外用心一时，对 位用还是不用？啊，对外面的作用的确是心事，可是它这个用啊，跟我们的用决定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用心一时啊，用得很迟钝。那人家要问我们一个问题，哎，我们要想一想这怎么答复你。这心意识起作用，这个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你要去起这个问题，他会不会想一想？他如果也想一想的话，那已经是落在心意识里，不是叫用心想。决定没有这个现象。啊，可是呢，这个祖师大德当中啊，嗯，也有一个人提了一个问题，